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踏入社会 ,once you step into society, you should be, or you should learn to be. 我们要用这个字的时候 ,society, 前面是不能加冠词的。Once you step into society, you should learn to be a good citizen. 一旦你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踏入社会 ,once you step into society, you should be, or you should learn to be. 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踏入社会 Once you step into society, you should be, or you should learn to be. 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念一下。In our efforts to improve society, we must keep in mind that everything in life always happens the way we plan.Society is nothing more than a community. When we discuss the kind of society in which unpredictable obstacles we all face in life, it will make life even more worth living. This lesson basically tells social beings, B-E-I-N-G 加个 S, we cannot live alone, in other words.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是不能够的，不定是短语。那么当形容词用修饰前面的 our efforts, 也就是要改善社会的努力当中。Today, when we are trying very hard to improve society, we must keep in mind, 我们必须要牢记 to keep in mind 放 that 从句呢，也就是 bear in mind 加 that 从句。That bears B-E-A-R, 但不管是 keep in mind that, 点点点 bear in mind that, 点点点其实就得 remember that, 点点点 We must remember that, 我们必须要记住 that everything in life, 人生中的生活中的种种一切 is not always predictable, 是并不是一直都是可以预测得到的You may live very happily today. You are alive.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because you stay healthy. You look very healthy. But nobody can tell what will happen to you tomorrow. So, 可是却没有人可以确定是明天你到底会怎么样。So, life actually is very hard to predict. 人生是很难预测的。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you?Is not easy to predict. 你发生什么事情是很难预测，预测就是 predict. Predictable 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好 ,for example, 举个例来说吧，你不用 for example, 你也可以用 for instance, I-N-S-T-A-N-C-E. 举个例来讲，比如说 John is a nice guy, I like him very much, besides,Or this, in addition, he's versatile, V-E-R-S-I-T-I-L-E, versatile, 也就是指的是多才多艺。He can play the piano, and he also plays the trumpet, 他也可以呢吹喇叭或吹小号等等，都是非常棒的啊，多才多艺的。For example, 举个例来说吧。Things such as raising a family, 像这样的事物 ,things 当主语 ,such as 当连词诸如哪方面呢 ?raising a family, 不要念是 raising, raise, 发自的 raising, 像养家啦 ,coping with, 对付啦就等于 dealing with,D-E-A-L 加 I-N-G That man is very hard to cope with 那个人很难应付或对付 That man is very hard to deal with 也是用这个用法那个人很难应付那应付这些疾病呢对付疾病呢 Making a decent living 是过一种生活呢 Make a living 是代表谋生 Decent 就是像样的 就是至少你生活过得去，一个月呢可以挣的三五万啊，就是用人民币来算的话，那实在是相当的不错的，那已经不是 decent 了，那个 decent 是过得去的，大概你是可以做就这个才一两千可以过得去的这样生活，一两千的这样 $1,000 to $2,000我们可以这样说，或是 JMB， 那么 a month， 像这样的话就叫做 he makes a decent living， 他生活过得去，这样子啊还不错。And preparing for the old age， 同时为老年呢做准备等等，这样这些事物 things 当主语，动词是。Are common things in life， 是我们人生中是常常出现的一些事情，常见的事情。这些事情怎么样呢 ？That 那个 that 是关系代词，就是呢代替前面的 common things that we all must face， 我们必须要常面对的。You may be you know okay， you may be fine today， but who knows？ Probably in the afternoon。You will feel a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and you have to rush to the hospital for a physical checkup. Perhaps something's wrong with your heart. Nobody can tell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他的意思这样子。这都是我们必须人生要必须面对的。These things do not always happen the way we plan. 好，这些事情并不是一向这样发生。The way...你看那个 the way 啊，好像是个名词啊，其实他要把它当作连词，就是 just as， 就如 just as we plan， 我们所按照我们的计划所发生的。好，这边是 the way， 就等于连词 just as we plan， 他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 these things do not always happen just as we plan。The way 这个用法在这个地方是当连词用 just the way， 本来其实 the way 前面有一个 in the way， 就按照这种方式，好，什么方式呢？ we plan， 我们是计划的方式，好，人生无常啊，就这样子。 Society is nothing more than a community， be nothing more than， 现在就要记起来，就是等于呢只不过是Be nothing more than 就等于 be nothing but B-U-T 他没什么了不起，也只不过是一个老师 Peter Lai 也就是我啦。 Is nothing more than a teacher An English teacher、I'm nobody actually， 我根本是所谓无名小卒，我们常常可以这样讲。 I'm nothing more than a 或者这边用 An English teacher，我也只不过是一个英文老师 ，nothing more than 就等于 nothing but， 也就等于 only 的意思。Peter is only an English teacher。社会也只不过是一个社区而已。When we discuss the kind of society in which we want to live, we must remember its purpose。当我们讨论。Discuss 就等于 talk about， but do not say let's discuss about it。Discuss is used as a transitive verb， 它是被用来当作一种及物动词的，所以它不能加 about， 但 talk 一定要加 about 用法。We'll talk about this problem later， we'll discuss this problem later， 这样说法。当我们讨论 the kind of society 这种社会，什么社会呢？ In which we want to live， in which， 那么这就是关系代词前面加 in， 也就等于 where 关系副词 where we want to live。 当我们要讨论这种我们想要住的那个社会的时候， we must remember its purpose， 我们就必须要呢怎么样呢记住它的目的，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The reason why we must have society， 这个理由，后头放 why 是关系副词，引导定语从句，就是 the reason， 不用 why， 你也可以用把 why 省略掉。The reason we must have society 也可以这样说法。Why 可以不要也可以，甚至也可以说 the reason for which we must have society，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社会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当主语，动词是 is， 就是什么呢 ？is 或者整个不定式短语做主语补主语 ，is to help people have the best possible life， 目的就是帮助别人呐、啊。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所以那个 to 要省略掉，帮助别人 to have the best possible life， 那个 to 写出来也对，不写出来也可以这样子，帮助别人拥有最好的可能的，就是过了最好的生活。好，我们这句话就是非常棒啊。When we are in society, we should learn to be helpful.If somebody is in need of help, is in need, N-E-E-D, 加个 of, 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呢。We must、lend him a hand. Lend somebody a hand, 就是马上伸出援手 L-E-N-D, 借他一只手 lend him a hand, H-A-N-D,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We should learn to help each other， 彼此相互帮忙。接着说了 ，in short， 简言之，啊，这个叫 in short。比如说 ，John knows many things， he can do this and that。In short， he's a genius。简言之，他是个天才。G-E-N-I-U-S， in short， 好。这样就是这样说了 Society should help people live their lives 社会应当要帮助大家过他们的生活 Live 本来是当不及物动词 I live in Beijing And he lives in Tianjin 但是 live alive 用同系的名词 Life L-I-F-E 来自于 live L-I-V-E 这过来的他就马上呢就变成及物动词 He is rich 他有钱 But he doesn't live a happy life 可是他的生活呢并不是非常的幸福我们就等于 He doesn't lead a happy life 过生活的过可以用 live 或者是 lead L-E-A-D 都可以的 If society helps us overcome the unpredictable obstacles We all face in life, it will make life even more worth living. 如果社会帮助我们，或者 to 省略掉了 ，helps us to overcome 克服啊，这个字很棒 ，overcome 就是克服。它的过去式是 overcame， 过去分词也是 overcome。克服呢，这个 the unpredictable 无可预测的这些障碍 ，obstacles 就阻碍。障碍，你不用这个字，你还可以叫 barriers， b a r r i e r 加个 s， 还有一个字用的比较少的叫 hindrance， h i n d r a n c e， 复数再加个 s， hindrance。好，这个是 hindrances 加了 s 这样念法。那么用它们的时候，它们后头的介词都是 ing to。我们说呢，懒惰。那么是成功的绊脚石 Laziness is an obstacle to success is a barrier to success is a hindrance to success 记住要跟 to 并用不要用 of success 他说要是社会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无可预测的这些障碍什么障碍呢 which we all face in life这是定语从句 which 关系代词作为 face 的宾语省略掉了也就是克服我们在人生中都会面临的这些不可预测的障碍的话 It will make life even more worth living 那么这将会使得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人生呢更值得 worth 就是值得这是介词啊或者用 living 动名词做宾语 livingalive 的用法哈，啊，这是这个很棒用法。比如说，这工作值得做 ，This job is worth doing. Worth 后头用 doing， doing 的宾语就是前面的 this job， 所以千万不要说 this job is worth doing it， 你再加一个宾语就是双宾语，那是错误的啊，特别要记住。好，这篇文章比较简单，我们从头到尾念再念一遍啊，这样。In our efforts to improve society, we must keep in mind that everything in life is not always predictable. For example, things such as raising a family, coping with illness, making a decent living, and preparing for old age are common things in life that we all must face. These things do not always happen the way we plan.Society is nothing more than a community. When we discuss the kind of society in which we want to live, we must remember its purpose. The reason why we must have society is to help people have the best possible life. In short, society should help people live their lives. If society helps us overcome the unpredictable obstacles we all face in life,It will make life even more worth living. 好，我们讲这篇文章的确是告诉我们 We are social beings. 别忘我刚刚讲的这个字，我们是社群动物。We cannot live alone. 我们是没有办法单独一个人这样生活的。We need help every now and then. 不时的我们都需要人家的帮助，这样子。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语法的重点。首先第一个呢，介绍呢 worth, worthy, worthwhile 这三个词它的区别跟用法。那么第一个呢 worth 它是介词，中文翻译值的，它后头要表示价钱的名词做宾语，这是常见的。 That house is worth at least $1 million。 好，那栋房子至少价值美金100万元，这样子。Is worth 后头放多少钱啊？这个讲 It is worth $5。 第二，之后可以指及物动词变成了动名词做宾语，此时这个主语也同时做这个动名词的宾语。比如说 John's suggestion suggestion， 因为有两个 G， 所以我们常常中文人呢会念成 suggestion，可是老美他们在练的时候 suggestion sug 先停顿一下 suggestion 这样念法啊。好，约翰的建议 is worth considering 是值得考虑的，考虑是一个及物动词 consider something consider the suggestion， 所以呢你用 considering 这个动名词做宾语的时候，及物动词做宾语的时候，你同时前面的主语要做它的宾语啊，这是要特别建议的。千万不要说 John's suggestion is worth considering it， 多出了一个宾语那就不对了。第三，之后可以置含介词的短语及物动词的动名词形，此时主语也同时作为该介词的宾语啊。你看 David often liesDavid 通常说谎， So his words are not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你不能讲 are not worth paying attention. Paying attention 就 paying 后头已经有宾语了，所以你前面的主语 his words 就没有办法作为 paying attention 的宾语，所以在后头一定有一个介词 to， 就在那边。那么 pay attention to 是个固定的短语及物动词，所以这个 to 是不能省略掉的。好了，就了解了。接着我们看 B， worthy 是值得什么什么什么的，通常还跟 of 介词并用，后头放名词，值得怎么样？ John's suggestion is worthy of just consideration， 也可以放个名词，值得考虑 is worthy of consideration。可是我这边的造的句子也是一些用名词的， John's suggestion is worthy of all our attention， 我们所有的人的注意， all our attention， 这样说法。还有注意 worthy 也可以表示值得敬仰的，之后呢直接放名词。好，比如说 being a soldier 当兵啊， being a soldier 当军人is a worthy career，

10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